实再往上或者是爆出这个爱心值的感觉了。 嗯，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白嘉贤同学。 嗯，欢迎你。 嘉贤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嗯啊，我叫白嘉贤，然后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这个社团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就是觉得学校的社团可能都是吃喝玩乐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社主要是针对于学校的流浪动物以及周边的一些小猫小狗，会为他们找领养以及生病的救治等方面，也会组织学校的同学去北京的流浪救助基地做义工等这样一些算是有爱心的活动吧。 啊，非常有爱心了，我觉得 真的真的，我第一次要知道就是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的是一位动物保护协会的就是 会长， 就是听到基本上这个之前认识的都是一些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啊，或者是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一些女生啊，男生也好，就是大家都是对小动物有爱心。你想说什么？ 就是我没有，你别烦人你。 我看那个小嘴一直在那吧嗒吧嗒吧嗒，好像要说话似的。 没有， 就是之前一直看到这些，只要是加上保护动物这样的，不管是自己叫出来还是其他人给他称呼这种名号的，我真的感觉这个人是从我的内心里边变得就非常非常的高大。 高大上是吗？ 对，虽然说不是高大上，是他的形象变得非常的高大。 嗯，我明白。 对，就离我们的。就是给我们更温暖一些，虽然我们每天就是把这个保护动物啊，关爱动物健康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 对对对， 或者是爱护环境啊，保护环境啊， 挂在嘴边， 环保什么这些挂在嘴边，虽然我们把这些东西挂在嘴边，但是我们反正我是真的没有去亲身实践去把这些东西践行到我的生活当中去。 是，但是我也知道我们的嘉贤呢其实岁数也不是很大，目前才是刚上大二，他就当上了这个会长的这个位置。 对， 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怎么上一届的这个会长是怎么让你这么放心的把这个椅子交给你呢？ 因为可能我对这方面是非常的愿意上心吧，就是从小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动物，但是爸妈觉得家里面条件就是没有人遛它这种，然后就不方便养动物，所以我就上了大学非常留意这方面啊，突然有一次有一个摆台的活动嘛，发现了这个社团，就立马进了社，然后之后的活动也都有去参加，所以师哥可能觉得我对这方面真的很喜欢，就把这个机会给 我。所以就是觉得我们嘉贤比较靠谱。那嘉贤比较喜欢什么小动物啊？ 什么动物都喜欢吧，可能关爱狗更多一点，因为觉得狗陪伴人会让人很有安全感。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狗是人最忠诚的朋友。 对， 那今天嘉贤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照片，他在这个协会当中的一些照片，我们看一下。 嗯，哎，对， 哎，这是很多的小动物。哎， 这张照片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的来历？ 这个是在北京良乡的一个算是北京比较大型的一个流浪救助基地，他们那里大概有40-50只流浪狗，然后那是这些他们的一些照片，每一只狗都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基地的故事。 哦， 所以这些狗就是这些狗狗里面有没有嘉贤之前救助过的？ 没有，我们是去到那边，他们已经一直在那里了。我们去那边，帮他们打扫狗舍，然后喂食一些。 哦，是这样。还有 这个是一些当时的一些照片吧。这些小狗跟人都很亲近。 嗯，这应该是在流浪动物的救护中心救助站里边的一些 对在那个救助基地。 哎，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啊，就是。假如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动物保护协会的成立的一个社团也好，一个活动的主办方也好，咱们把这些动物救助之后，然后把它们集体送到这种动物保护的救助站或者是养护站，真的会有人来领养它们吗？ 是会的。一般像小型一点的狗可能大家会比较想领养，大型的狗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就把它们如果是学校附近它们已经流浪很多年了的话，我们就尽量还是放归，因为它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在那里。 嗯， 放归。 对，就是如果是流浪动物它们能够有自己的生活能力的话， 如果需要我们救助他们生病啊或者检查，我们会去干预，其他时间我们不会干预他的生活。 嗯， 如果有一些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的小狗，我们会去领养，去有一个专门的领养平台， 就是 发布信息给北京的一些基地领养。但是北京的一些流浪救助基地的话，他们有一些小狗都会发，就是尽量能找领养就领养。如果像有一些狗，比如说可能有些残疾啊或者什么不太好找领养的，就基地都会一直照顾。 啊，我听嘉贤说话，听她说话这个声音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姑娘，特别温柔。 对，不仅仅听她说话感觉这个姑娘特别温柔， 对， 她的一些行动，她做的事情真的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社会不仅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干嘛，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还有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那种爱和关怀。 对，其实刚才我也是问过嘉贤，我说咱们学校门口，就是咱们女生宿舍门口有很多的那些流浪狗， 嗯，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些不是所有的狗都特别的温顺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像这些流浪狗，你们如果是平时遇见的话是怎么处理的呢？ 嗯，一般学校附近的流浪狗的话，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有些狗可能比较凶，是因为以前被人打过或者被虐待过。那么我们会尽量见到他们的时候，如果觉得他们需要喂食，我们会去喂他们。但是尽量不要干预他们的生活吧。像学校附近有一些小商小贩会去打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动物不是非常的尊重。 确实是， 对，所以需要学校的社团以及社会上的各个组织多多宣传这方面的知识吧。觉得动物和人都是一样平等的。 平等的，怎么跟你说沉重了呢？大佐，你以前 是 虐待过小动物？ 没有，我这个人啊，我真的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因为我在家里其实小的时候跟这个嘉贤是一样的，因为父母不让在家里边养动物， 对对对， 就是养那种带毛的或者是那种特别有灵性的动物， 对，不好照顾。 对对对对对，但也不能说不好照顾，因为我妈特别怕，就是 有很多会脏一点， 对对对， 家里 特别会 有动物 会动的这种动物，然后她就一直不让我在家里养，然后从小就只能养一些这个乌龟啊、鱼啊这些对她生活对她生活没有多大危害的这种。 我们家也是养这些。 对，然后我就是在小的时候，只要附近有这种小猫小狗啊，不管是宠物狗也好还是流浪狗也好，我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然后在我们那个美术班那个学美术门口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它这个胸前那个毛，应该是个 给它喂食 V 字形的白色的毛真的，然后一只黑色的，然后我几经确认它没有主人之后，每天它都会在 等着你 定点的，真的，它会定点在你们那个学习班门口等着我，然后 它可能还会送你放学什么的。 哎，对，就是这样。然后每天我就拿这个香肠啊，或者是一些肉的吃的什么时候，我就给它喂一下，然后它就每天我走的时候，它就跟着我离开。 嗯，是，他们其实是会有感恩的。你就知道你对他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那种比较喜欢小狗啊、小猫之类这样的动物。但是说实话，我比较怕狗， 为什么？ 就天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我对猫会过敏，就对猫毛过敏。就是你想亲近它，哎呀，觉得哎呀真可爱呀，尤其是那种小加菲猫，就是扁扁的脸，圆圆的大大的脸，哎，你真的很想摸它一下，但是你没有办法。你用你的手怼我的脸， 扁扁的圆圆的大大的脸，这不就是你吗？ 你给我闭嘴，大佐！ 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博虎点睛上的节目里面啊，这个没交友也没谈感情生活的问题，我们今天来谈一个特别特别有爱心的一个话题。 对， 这个关于收养流浪这个小猫小狗啊，其他的一些小动物的这些事件啊，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里面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动物保护协会的社长白嘉贤，也让他给我们来分享一些在动物保护过程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件。 对，给我们分享一下故事。 对对对，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成为一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或者是说成为一个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是需要吗？还是单单就说我 有 一颗 有爱心就够了。 做这方面的事情，只要你愿意上心，只要你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都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的。 嗯，对， 没有那么多硬性要求， 没有那么多要求，只要你喜欢他们，然后万愿意为他们付出时间精力，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爱心，就像你之前遇到的狗，他会跟着你一起送你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只要大家喜欢都 是 可以的。 确实是、 嗯、哎，真的是之前啊还真的没感觉到，就是动物保护协会啊、嗯、或者是说动物保护的志愿者他们有多么的不能说伟大吧，他们的工作有多么的繁重，或者是说有多么的繁琐， 但我觉得还是蛮神圣的。 对，真的是蛮神圣的，因为毕竟什么叫动物，人也是动物， 对， 这些小动物小猫小狗我们只是给它另外一种统称而已，叫宠物啊也好、嗯、动物也好，大家都是动物，都统一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有一份地儿生活着，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份特别好的特别安逸的地方去生活？ 是没错，所以还是我们要善待小动物啊。 嗯，对， 千万不要就是看见那些流浪狗啊、嗯、或者是什么你们就一脸嫌弃、 嗯、 我觉得该善待他们，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 都是生命嘛， 很不容易， 都是很不容易。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焉？子非流浪狗，安知流浪狗之乐焉？啊，就当然话是这么说啊，这个大家作为普通人啊，或者是说作为这些有爱心的人，大家去看到这些流浪猫、流浪狗也好的时候， 对，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啊，应该注重个人卫生。 嗯， 这个是不是在你们在救助这些流浪的小猫小狗之前的是一大重要的？ 是的， 防范的措施。 我们如果去基地做义工的话，会有全身的手套以及口罩， 就全身 是 装备， 对，都 是 有装备，就是一方面是防止他们伤到人、 嗯、 他们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有可能爪子或者什么的太激动就会伤到、 嗯、 然后一方面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卫生吧。 还真的是有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的舍友上铺，他就是有一次喂，就是我们一起撸串然后喂狗，他就是特别开心，那狗其实也蛮温顺的、嗯、是个大金毛， 大金毛， 对，然后他就拿那个手抓那羊肉去喂这个狗，然后这个狗呢其实它是轻轻的就是碰它的这个手， 对，但是就是 不小心呢给就是给刮到了，然后结果花了点钱去打了狂犬疫苗。 是， 其 实狂犬病只在中国这么流行吧，在西方国家他们对于流浪动物都是有免疫的，就是每一个所有的动物都必须有专门的合法的渠道购买，每一个领养就是不是领养，每一个购买动物的人之前都会经过一些调查，就是有专门的机构去调查你是否有资格养这个动物，然后每一只流浪动物每一只动物都会有芯片，然后你养它之前都会在小的时候给它打疫苗，所以这样就不会有狂犬病，但在中国就是完全是反的，大家都不会打狂犬疫苗，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有关相关部门的话还是没有提起一个重视。 是的， 或者说可能是相关部门对这个事情有重视，或者是说他们的执行力啊监督力还不够好， 对，还不够。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养动物的是这些领养动物的人，或者说购买动物的人，他们没有对这个动物有一种我要把你养到老， 对， 或者是说让你一直陪伴我多少多少年的心情。 对对对，而且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对动物和对你自己都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就觉得这样的人极其的不尊重生命。 是的， 对， 如果你不能一直把它养下去，那么最好还是不要决定养动物。 是没错。 那这个嘉贤也是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做这种动物保护工作有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上大学以来吧，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 一 年的时间， 但是小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 所以刚才刚就说了，我说你做这个也没有多久，为什么就会让你当一把手？ 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能力够， 还是因为他特别的上心、 嗯、 特别的上心，特别的操心这件事情。 只要你想做就没有什么做不了的。 对， 在那么在这一年的这个动物救助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印象最深是我们上个学期吧，有一只狗，它下了几只小狗，然后那狗妈妈可能没有能力养那么多的狗，然后我们就有学生，就是我们社里的学生会去把它们，先去进行检查，因为太小了，它们，吃的也不够，在那个地方夏天特别特别的热，很容易得病，就先带去医院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就在网上发布了领养的消息，就每一只狗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就送去领养了。但是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学校附近的有一个本来把他们有两只小狗领养走了的，后来就不要他们了，就丢在那个路边了 啊。 对，然后丢在那个店门口，就后面有人跟我们联系说有两只动物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又有人专门去找他们，哎，发现那是我们之前放出去的，就之前给他们领养的狗，但他们就不要了，就抛弃掉了，就只有几个月而已，也非常可爱的两只小狗，非常听话，但是他们就不要了，然后我们就又给他们找领养家庭，最后给他们找到了一个有自己大院子的一个老阿姨家里，对，她说她愿意养它，还有一只兔子，一只长毛兔，还有两只狗，那个阿姨就一起要走了。所以感觉他们应该以后会生活得非常幸福。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联系到这些家庭的？ 我们会就是所有的社里的人会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以及网上的微博，还有我们有一个公众号都会发这方面的消息，也会有一些组织什么的我们都有联系，都会互相的发现消息。 那如果其实除了学校周围这些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还有这些小动物你们负责之外，学校之外的也会管吗？ 学校之外的话，我们 如果联系到了你们， 对，如果联系到我们都会管的。有些事情其实可能是因为不太知道，也会想管，但是如果没有通知到我们，我们也没有能力说管得特别远。但是北京每个高校都有一个保护动物的一个联盟吧，相当于我们都会一起联系，一旦有事情互相帮助。 对，这个我们也是通过一组图片来看一下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些成员 活动。好的， 这个上面写的是保护流浪动物 发狗粮 做的啊？什么？ 这个是我们当时去发了狗粮，在学校里面 发狗粮， 在学校里面发的是真的狗粮， 是真的狗粮，是5月20号，然后大家流浪狗啊，然后单身狗都差不多嘛，然后吃狗粮，希望大家在过节的过程中也能够关爱身边的流浪猫狗。我们在学校里发了真的狗粮， 对，不仅要520自己的就是男女朋友，还有520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 是的， 对，就是 在学校里 真的是把这些真的狗粮发给咱们 的 大学生了吗？ 我们是就是有一个赞助吧，相当于，然后也有同学们自己募捐的钱，然后买了很多很多袋的狗粮在教学楼门口发放。 哇，那早知道我们应该去。 怎么要了锅狗粮啊？ 对 啊， 对 对 对， 回去煮着吃、啊。 不的。 看这下一张照片啊，上面写的是“皮草不是时尚，青春拒绝血腥”，中国传媒大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对，这两个是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是那个条幅是想宣传大家最好不要购买皮草方面的衣物，就是其实棉花就够了，没有必要奢侈买那些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 是的，是的。 再看最后一张图片，哎， 这是满桌子的狗粮， 满桌子的狗粮， 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 哎，这个指导老师， 林白老师， 对，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对，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之前每次去翻看他的这个就是保护动物协会的指导老师林白老师的他的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发现他会出现在传媒大学周围不同的角落里面。去关爱这些流浪的猫狗，而且他每发现就是在那个天桥上，大家知道在天桥上肯定会有很多贩卖这个各种各样东西的， 对对对， 也会有这个贩卖小动物的，他每次发现、 小白兔那些 对对，小白兔啊，小猫 小 狗都有，他每次发现有一笼子猫狗已经快病得不行的时候，就当那个主人已经没有能力去养它呀，或者是真的没人买它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朋友圈发到他的这个朋友圈里边，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真的是在第二天的时间，那个店主的猫跟狗就被卖没了。 哇， 看来我们的老师这个号召力还是很大的，很强大的。 我觉得不仅仅是老师的号召力，更多的应该是这种虽然我们没有把保护动物这种话呀每天都说出来， 是， 但这种心我觉得每个人还是都挺有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这个嘉贤跟我们说一下你们这个保护动物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保护动物协会的一个联系方式，也可以让更多喜欢动物的人，想要保护动物的人尽快的去加入到你们，找到自己的组织。 对， 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叫 COC 动保，也是我们社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吧，上面会发布一些我们平时的活动，以及大家如果想要去一些流浪动物基地做义工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然后以及我们有一些领养，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用领养代替购买。 好的，那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COC 动保，就是动物保护协会。 对，动物保护协会的简称啊，动保啊，也是希望所有喜爱动物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动物保护 的 行动当中来。这里是为您 献出你一份爱心。 对，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大佐， 我是一梦。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哦。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拜拜。